复习一，一，绘画。一，你好。 林大夫，您好。 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？ 他们身体都很好，谢谢。 这是 我朋友，叫马小民。林大夫是我爸爸的朋友。 林大夫，您好，认识您很高兴。认识你我也很高兴。你们去哪儿？我回家。 我去他家，您呢？ 我去商店。再见。 再见。 二，马小民在家吗？ 在。您贵姓？ 我姓高，我是马小民的老师。 高老师，请进。 你是？ 我是马小民的姐姐，我叫马小青。 三，练习。一，变音变调。一，送气音与不送气音。 饱了，跑了，大的，他的，该走了，开走了。第九，地球。 二，区别几个易混的声母和韵母。姐姐，谢谢。四十四，试一试。大学，大鞋。一只船，一张床。三，区别不同声调的不同意义。 有，又，几，既，飘，票，时，是，思，四，喜，西。 二，三声音节连读。一，我好，我很好，我也很好。 二，你有，你有表，你也有表。